公众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中，将儒家文化经典著作《论语》纳入了经典阅读考察范围。作为中国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如今社会仍具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慢慢感悟，细细品味。古代最伟大圣人的言行录中，哪些内容对于青年学生有启示作用？我们如何汲取孔子的智慧，打开知识面，拓展自己的思维？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考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人大附中第一人文实验班班主任、语文名师童世祥先生，通过读、思、考三个层面，为您详细解读《论语》。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教育面对面继续架起空中课堂，和大家一起品读论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人大附中第一人文实验班班主任、语文名师童世祥老师，带领大家一起走进论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论语的思考篇。那么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公布2018年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校名单，融国防教育与课堂教学体系；本市中招补录本月1号开始。全国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开赛，实现青少年年龄段全覆盖。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公布2018年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名单的通知，综合认定北京市第156中学等1314所学校为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校。示范学校创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提高青少年综合国防素质为基本要求，将国防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融国防教育与课堂教育教学、综合实践活动和专题教育项目之中，强化育人功能和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健全校内校外密切结合的学校国防教育网络，切实提高学校国防教育的工作质量。本市中招补录本月1号开始，北京教育考试院于7月31号发布了中招参加补录学校的名单。记者统计发现，参加补录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学校共有11所，补录计划数为2358人，包括北京市商业学校、北京城市学院等。此外，参加补录的普通高中学校有39所，包括北京市第109中学的美术班、北京市第50中学分校等。另外还有17所中等专业学校、19所技工学校和30所职业高中，以及3所5年制高职学院参加补录。参加补录的考生可以结合本人的实际情况，于本月1号至3号持补录考生登记表和2018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体格检查表，自主选择一所参加补录的学校申请补录。 全国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华北赛区及第二届京津冀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首站比赛7月31号开赛。该项赛事横跨夏秋冬三季，历时7个月。据了解，比赛吸引了超过300名小运动员参赛，共设男女单板、双板4个大项的比赛。参赛的运动员分成10周岁及以下、11至13周岁、14至15周岁和16至17周岁4个年龄段，实现了青少年年龄段的全覆盖。鉴于本次赛事覆盖华北地区，预计整个赛事将吸引运动员及其家庭成员近3万人次参与其中，影响带动超过10万名群众关注或参与冰雪运动。在加速推进青少年上冰雪的同时，进一步带动了相关家庭和社会大众关注冰雪运动。以上资讯是由秦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教育面对面继续架起空中课堂，和大家一起品读《论语》。暑假已经开始，您给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了吗？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新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孩子们还能得到电台一线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暑期最后3期活动，请您抓紧时间报名，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节目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取得联系。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试卷中，将儒家文化经典著作《论语》纳入了经典阅读考察范围。作为中国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如今社会仍具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慢慢感悟、细细品味。古代最伟大圣人的言行录中，哪些内容对于青年学生有启示作用？我们如何汲取孔子的智慧，打开知识面，拓展自己的思维？又该如何结合今年高考题目备考2019年高考？教育面对面邀请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人大附中第一人文实验班班主任、语文名师童世祥先生，通过读、思、考3个层面为您详细解读《论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0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在电波当中啊，为大家开设空中课堂，邀请的是人大附中人文实验班班主任，也是语文名师童世祥老师。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童世祥，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人大附中人文实验班班主任，语文名师，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摸索出了起承转合教学程序和四文一体教学法，多次参加过县市省全国级的讲课大赛，均获得第一名。今年所带的2018届高三毕业生中，多人考取清华、北大等名校。 童老师您好。 您好。 嗯，我们连续这3天和大家呢一起走进的是北京高考语文卷当中必考的经典篇目《论语》。昨天呢我们是带领大家研读了一些部分的章节。今天我们要说进入到第二部分了，就是到思考的这一个层面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做一些延伸性的阅读呢，童老师？ 上一节课呢我们对《论语》中的部分章节进行了分类讲读。今天呢我们进行扩展阅读。我们知道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古代的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儒道两家的思想差别很大，却互相补充，构成了中国积极入世与顺应自然的矛盾统一，这是文化思想方面。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往往兼有这两种思想，那么从这个角度考虑，这节课我们教学的内容就定为儒道互补。 儒道互补，《论语》是儒家的思想， 而老子呢就是道家的思想了。我们昨天已经研读完《论语》当中部分的篇章了，那咱们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是不是应该先请童老师给大家讲讲老子的这个核心的思想是什么？ 好，我做一点简单的解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老子的核心思想是道。我们来看道这个汉字，道从绰，从手，绰的本意是走、跑以及运动，手呢就是头，道就是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所以道的本意呢是路。说老子提出的道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概念，是玄之又玄的东西。简单的说，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汉字它的美妙玄妙就在这里，它能够把我们所表达的意思能够准确的通过这个字的形态而呈现出来。说到道，我们不妨介绍一下老子的思想。道法自然，说法是易动用法，是以什么什么为法则，自然就是天然本来的样子，道以它本来的样子为法则，这是道法自然，遵循它本身固有的规律。自然呢是形而下的东西，道是形而上的东西，道是抽象的，自然是具体的。我们再来谈一谈它的第二个思想，无为而治。无为就是不为，不去作为，就符合天道，是顺应自然。治是安定太平的意思，治乱之事就是这个意思，不为从而达到天下太平。孔子不是为无为而为，孔子是为无为而无为，是为了治天下太平安定。治是老子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是无为而治的思想基础。有了这个思想基础，才有无为而治的思想。说老子认为，说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他与自然同步，百姓去过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从而达到相安无事的自然状态。在这里呢，我还想介绍一下老子。老子呢，在先秦诸子里面是最纯粹的思想家，他比较偏重于哲学问题，特别是从而达到相安无事的自然状态。在这里呢，我还想介绍一下老子。老子呢，在先秦诸子里面是最纯粹的思想家，他比较偏重于哲学问题，特别是对人与自然的问题的思考。2500多年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上几千年来被翻译成外文而广泛传播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就是老子五千言。纽约时报公布人类古往今来最有影响的十大写作者，老子排名第一。全世界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据调查，老子几乎每家一册。从我刚才的介绍，我们能感觉到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所以我反对有人这样认为，说中国没有哲学家，这不对。老子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是我们在昨天和大家这个品读的这个《论语》，讲到的孔子，其实他更多的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而关于老子，他更多的渗透的是人和这个世界，人和这个自然之间的关系。 对。 那么如此这般的话， 我们其实这样两部中华先贤的这个经典的著作啊，这样进行着对比的去讲，我想就会更加的有意思了，童老师。 是， 嗯 嗯，为了便于理解呀、啊，我在备课的时候呢，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设想，就是我们选取呀、啊，咱们同学们上课的教材中的内容， 嗯，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的部分章节，我们以它作为例子。以求我们拥有熟悉的材料，共同的话题，以备大家理解，以易于大家理解。 嗯， 我们先来看《论语十则》中的部分章节。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有己，而由人乎哉？”子曰：“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是克制，曰身；复繁也，恢复周礼。说这就是仁。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就归向仁了。”他还强调：“行仁由己，不由人。”他还说：“智者要水，要喜爱；仁者要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关于这段文字，这是一段多么优美的文字，它不但有形象，而且还告诉我们它的品质，还告诉我们物性与人之间的联系。这是诗一样的语言，是美与善合一的句子。我们来看一下朱熹曾经做过这样的解读，说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说有智慧的人通达事理，就会通达畅达，就像水，故他喜爱水。你看人性与物性。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仁者安于义理，他就有厚重的品格，他就有厚重的气质，就像山，故他喜爱山。动静以体言，就是动静以言体。动静说的呢，是他的形态，是他的形状。乐寿以笑言也，乐和寿，言的是他的功效。动不滞碍，不阻塞，故乐；静又永恒，所以长寿。我们来看这个句子，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说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要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要山；动静以言体，乐寿以言笑也。动不阔，故乐；静而有常，故寿。所以像这样的语言，我们不仅可以作为它的一个义理来读，还可以把它作为文学方面的欣赏，体会到它的美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起手臂枕在上面来休息，乐就在其中。说如果不合乎义，富有钱财，贵有俸禄有地位，说不合乎义，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浮云一样。颜回未尝屈学阿世，未尝与富贵同流合污，不以一己之富贵为念，而行仁于天下，心系苍生。颜回以贤哉，贤哉回也。说孔子周游列国的事儿，应该是写的这一段。说孔颜乐处，说的 就是这方面的生活状态。富贵不能淫其性，贫贱不能移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节，颜回大丈夫是也。你看，我们看这段文字，孔子强调的是什么？是仁，是义。我们再来看老子五章的两个小章节。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富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另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 两相比较，绝圣弃智，绝仁去义，绝巧去利。上面孔子强调了，老子否定的，两相对立，矛盾。他认为说这三方面呢，把它作为文辞是不够的，还要令他有所依从，表现单纯，持守朴素，少思寡欲，抛弃学问，没有忧愁。这是两极的思想见解。我们先来做一点了解，接着看下一段。 小国寡民，时有十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周瑜无所成之，虽有甲兵无所振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老子提出的理想的社会状态，返本复出，有周瑜，有甲兵，无所成，无所振，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就是老子提出的理想社会。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啊，进行一下比较，仅是从课本中的部分章节选取的段落，我们就能感觉到儒道两家的思想学说是对立的，是矛盾的，然而呢它又是统一的。 读论语，今天呢我们由大家这个粗浅的读了老子当中的部分的章节，了解了先贤两家他们的经典的思想，读到了他们的矛盾，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统一。实际上这就是刚才童老师讲的中华先贤的这种哲学的思想，其实他们都对于我们的现代人，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我们的个人，都有现实的借鉴的意义。那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拓展的这个阅读呢，也先暂告一段落了。最后呢，是不是也请您再给大家留一道这个思考的作业？ 好吧，我留两道思考探究题。第一题，学者说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你如何理解？第二道题，儒道互补在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我想呢，童老师给大家出的这两道题肯定不是这个随手拈来的，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题目？很有可能未来我们在这个语文高考的试卷当中，它会有相关的内容，有可能会考到大家。即便不是考这样的题目，但是在考察的过程当中，这样你的一个思考的思维的一个方式、方法、一个方向，其实也是决定你未来在这道题目当中你所答的内容是否全面、是否完整、是否精彩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见仁见智吧。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感谢童世强老师带领大家呢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拓展阅读。在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会针对论语未来的我们的备考的层面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指导。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再次感谢童老师，谢谢。那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我白露洲流连铜雀楼，斜阳 江上远方，回望灯如花，为伊人闲休，心事情书浓，牵我双手，任发丝缠绕双眸。 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高空副高及地面弱高压作用，光化学反应活跃，颗粒物扩散条件较为有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70微克，城六区及东南部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7月17号到20号，北京市区2级环保、公安和水务部门联合丰台、房山2区7个乡镇街道属地政府在大清河流域开展水环境执法，记者跟随联合检查的队伍一路深入执法现场，发现了不少环境问题。7月17号，联合执法组来到丰台区王佐镇，与王佐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开展座谈，了解河长制、河道沿线污染源、截污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相关情况。执法检查组检查了丰台区云港路附近的餐饮企业，在李连贵熏肉大饼家常菜馆，执法队员先后查阅了这里的环评手续，紧接着查看后厨的洗碗装置和户外隔油池。当打开第二道隔油池后，发现有很多施工遗留的建筑垃圾，上面附着了很多油脂。执法队员要求餐馆负责人立即清理，预防管道堵塞。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废油脂沉淀池清理不及时也会造成水的污染，所以这个必须及时清运。紧接着联合执法组来到大清河流域的牦牛河河道。